交给还给主耶稣天父上帝的时候，天父上帝啊，你就用我们的孩子成为 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有圣灵提醒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孩子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也求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需要怎么样的来依靠你。因为主，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凡事都要来问问你，你要我们怎么样来养我们的孩子。主啊，就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段短短的时间，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从这个安静的这一个钟头的时间里面，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让我们回家以后能够知道怎么样配合你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计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做得好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依靠你。主，我们做得不好的，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不要自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永远都不会太迟，让我们早早的要来配合你的心意，来按照你的意识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常常看见转机，以至于我们知道每一个机会给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都能够依靠你，因为 God always can turn the bad things to good。 主，我们相信任何在我们看来不好的事情，但是交在耶稣上帝的手中，你奇妙的大能可以把这些残缺不全的，主啊，你会把它修补安抚，以至于我们会看见你带依靠你带领的，主啊，都是有没出人意外的美好和平安。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也帮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主啊，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教导我们的孙子辈。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时时长进，时时能够在你面前，你把你给我们的这个责任，不只是教导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成为我们孙子辈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你知道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有一个最后一个，我想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这个渴望，就是男的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是要被仰慕的渴望啊，被仰慕的渴望。那么女人有一个很大的渴望，是被肯定的渴望。那所以呢，我们要讲说有一次他们给男的很多男的做一个 survey， 做一个调查，就问他说，在两种情况下让他们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第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在一个环境很不被爱，但是很被尊重，你不被爱，爱不爱你，你都不会觉得不会觉得说好像很被爱，而是爱不爱你都不觉得没有关系，不被爱也没有问题，但被尊重，这是一个环境啊。另外一个环境是很爱你，非常爱你，但是呢，讲话态度常常都不是很尊重。那么让这个男的去做一个选择，你会发现怎么样？75%的男的选择是不被爱，但是被尊重。那么这个里面情形，他们说一个被爱但不被重，很多的情况是怎么？在家里，那很被爱啊，很照顾家里，很照顾他，照顾得很好，很爱他，但是你不尊重他，你看不起他，你觉得他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天天就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那么这个呢，这个男人不要在那种环境之下，你就这么爱我，你不尊重我，我不愿意。所以75%的是说他希望怎么样，他希望你不爱我，不被爱，但是你很尊重我。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两种地方最常出现的，一个是在工作的地方，一个是在军事机构的地方。那他们不在乎你爱不爱我，但是如果你尊重我，那么这个男人在那里面会非常的会选择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家很多的时候是变成我很爱你，爱你，照顾你，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不尊重你，在这些就不尊重。所以这里面跟我们讲的说，你要男人一个很大的需要是被仰慕、被尊重。那么这个里面是什么？你要做他的粉丝，你要欣赏他， 你要看出他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欣赏，他不是什么都是不好的，他一定有些很好的东西，那你要欣赏他，那么这个很重要的。那女的呢是要被肯定。他说有一个妈妈到了是孩子到了teenage的时候，这个爸爸很会做，是这个父亲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妈妈她怎么样呢？她突然感觉到自己一无所成，好像感觉到这，你知道teenage的年龄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假如你家里有那个青少年的孩子，特别是不管是男孩女孩，特别是男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要把妈妈推开的，他不听妈妈的话，常常跟妈妈两个那个什么 rebellion， 就跟他两个唱反调，然后呢有的时候都会笑妈妈。可是他的爸爸非常的和睦，因为他要从他的爸爸身上找到肯定，因为爸爸是男人，那么这个他要从他的爸爸身上找到肯定，那爸爸身上得到支持，在爸爸身上得到什么？得到那个 model， 他要从爸爸身上去看。那如果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样的家庭里面，那妈妈会觉得很 frustrated，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这些东西，这个孩子好像你不要妈妈了，一天到晚就是好像跟妈妈关系不是那么像以前那么亲密了。那你妈妈不要难过，因为你的孩子正在寻求独立。那么一个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要开始寻求独立，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他开始要去念大学，开始要决定他的 career， 要决定他的未来，所以他就开始要去独立。那么这时候父亲的角色很重要，要帮助这个孩子，要 build 他的 character。 那么妈妈如果家里是个女儿，如果这个女儿这个时候也是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像妈妈贴心的那女儿，她会跟很尊重爸爸，爸爸讲什么她会听爸爸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爸爸如果跟这个女儿关系很好，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个女儿将来结婚以后会跟丈夫处得很好，因为她从她爸爸是她第一个男朋友，爸爸是她生命当中第一个接触的男性的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个父亲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所以这个妈妈很 frustrated， 因为有个 teenage 的儿子， teenage 的女儿，还有一个preteen， 我们就说10岁左右的孩子，这个 preteen 的孩子，所以她很 frustrated， 她就很 frustrated。 那这个爸爸说，如果你爱你的孩子，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孩子的妈妈，就是 support 孩子的妈妈，那么肯定孩子的妈妈。这个爸爸就是有一天就是起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主意啊。他说我们来一个新闻采访，那采访我们的孩子，然后问他你对你母亲的印象，然后他们就为他的妈妈准备一个礼物，都准备，每一个孩子都准备礼物，然后这个孩子就讲说什么事情他真的都感激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怎么样这样。那那一次呢是什么？是在妈妈生日的时候，别开生面，这个爸爸来了这么一个创意的思想，然后呢来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肯定他的妈妈，也帮助孩子把他对妈妈的这种那个什么那个感谢还有 appreciate 那个感激全部都讲出来。那然后呢这个带给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会带出一个结果来的。所以呢这个就带给他一个三重的一个结果，肯定了他的妻子，给他肯定下去，然后让他的儿女会看见他母亲在他们生命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美好的这些榜样，这些对他母亲的一个感恩的心。第三个就是要表达出这种感谢，那么你知道他们写说给他三个孩子都预备了礼物，要有表达，要对母亲要有一个表达，不是只是嘴爱对，舌头和言语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他真的是这样子去做了。所以我刚刚提的就是说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如果父母亲两个人教导不一致，爸爸妈妈在教孩子，爸爸在旁边不同意，或者爸爸在教孩子，妈妈在旁边舍不得啊，就拉着这个孩子，那么父母管教不一致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么那这个里面看见说不只是父母要一致，而且要肯定带给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爱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因为我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想要一个 open 的时间里面给你们，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的，因为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是一个月一次专题讲座，我那个团契一次是姊妹团契一次，啊，所以有很多的人要来，因为他们是要听讲座，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讲座。那我都知道一课一课一课这样教，但是我今天就这么一点点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我想要知道说，在你认为你自己觉得有些什么样的需要，要让我可以把它，你的需要也许我就变成我在这个 topic 里面，我的那个讲题里面可以把它变成一段的那个可以把它 cover 在我讲的里面。所以有没有，我刚刚知道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她说父亲跟孩子的跟一个那个什么念大学的，已经念大学的这个孩子情感上出了一点那个什么，结果怎么样，好像父子之间感情有一点点的什么隔阂了，对不对？是隔阂了。那么这个妈妈在旁边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就像是说做 peacemaker 这样。那有几件事情我需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你的孩子到了 teenage 的时候，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要再管就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几个孩子，你的孩子是 teenage， 那几岁？ 十三， 二十一不是 teenage， 21是成年了， 成年 那个哈。还有呢？还有没有？有没有？你的小孩多少？啊，那个小孩真没有小孩呀。哎呀，我就不知道你没有小孩，那个什么，那个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带儿童工作？也没有，啊，带儿童工作有哈，有在青少年工作，啊，呀，其实没有小孩，我常常是鼓励说你要多带儿童和青少年的工作，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是比较客观，因为做了父母哈。都已经有了这种观念，譬如说有些父母一碰到青少年就很紧张，哎，有些父母一碰到两岁的孩子 terrible two 就很紧张，因为他家有一个两岁的或者什么，对，可是呢你没有这个孩子，你不会那么紧张，你会比较客观一点的按照去教导他们这样。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他是已经是青少年了，只有青少年，你知道青少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跟他做朋友，你必须要跟他做朋友，你不能够再用一种权威性的方法去要他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是他的朋友，你必须要跟青少年的孩子要常常单独约会，青少年的孩子你一定要单独。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女儿儿子，我女儿比较多，我儿子没有像我女儿那么多，因为我女儿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六我一定让她睡到下午12点1点，我不叫她了，让她一直睡，因为青少年需要很多的睡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他睡觉睡得多，你就把他叫起来，让他练功课，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睡眠。那么他睡完了起来以后，我就带他去养场，就什么就顶山嘛，就讲港式，你知道他很喜欢。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讲很多的话，。那么你跟青少年一起谈话，第一个重点是你只要做你听着，你绝对不要给他任何的建议。啊，要不然的话变成怎么样，他一跟你讲你就 lecture 了，你就开始跟他说教了。那像我们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感觉，我常跟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要听他们讲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脑子要记得说他们讲这些东西有哪些东西你不赞成啊，你是不赞成的，可是你不要当时讲，你就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跟青少年谈话的时候你要问问题。你有一个家长跟我讲说，师母，我带这个青少年出去在那里那个什么一句话都不会讲，吃完了回家了，没有什么效果。我说青少年他不会自己跟你讲话，你要提出话题来，你要提出一个话题，一个提出来。那么提出来话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就能够向你表示他的看法。那么你提出来话题的时候，他表示你的看法，你必须要怎么样，你不要记在你的脑子里面。那我们这里有没有孙子的，有没有孙子，你有没有来这里，因为我们教会啊有很多父母是来这里帮女儿看 帮儿子女儿看看孙子的，有没有看帮助看孙子的？我们这里都没有哈，你们这边孩子也没有太多那个什么，所以这个管教的课程是讲给谁听？也没有什么有孙子的，也没有 孙子的， 孙子有孙子。 孙子都大了， 孙子上大学， 对， 这都已经上大学了哈，上大学是已经成年了。那二十岁以后，在美国，我们就可以讲说，你知道，十六岁是一个 sweet sixteen， 是一个十六岁是一个很大的生日，二十岁也是一个很大的生日，二十岁已经是可以说这个孩子是成年了。那么成年的孩子，父母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要学的是放手，要放手，你不能够再去管孩子太多的事情。那父亲和孩子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气得那个什么关系破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事情父亲要孩子听他的，是不是？ 那我们家的那个是好像有点特殊的 啊哈， 因为他是继父，美国先生。 Yeah， 如果我们是讲说，假如说成就，所以我刚刚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孩子已经是成年了，你不能够勉强他做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勉强他做任何，因为他你要放手。那么你看见他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些什么这个问题，你只能够用一个方法，就是为他祷告，只有你为他祷告。那你不要参与他的事情，参与的太多，不要去参与他。那譬如说，特别是像这种是继父的这个关系了，这个关系，那么他没有责任要跟他的 stepfather 有什么样好的 relationship。他没有责任，他没有这种责任感，所以我们不可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放手，你不可以勉强你的孩子，成年的孩子再去听你的，你要他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要愿意放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成年的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你跟你之间的情况，就是你要去跟他要常常去主动去 visit 他，要主动去看他。你不要期望他常常能够回家。那你知道，二十一岁还在念大学，他是非回家不可了。可是二十二岁毕业了，他开始工作了，你就会知道，像我现在我就是经常孩子一工作了，我就去看他了。以前念书的时候，就算我女儿在念那个法学院的时候，她还是可以放寒暑假都可以回家。一开始工作了，你就必须要去怎么样？你就必须要去，你要去看她，你要安排时间，你要常常安排时间去看你的孩子，去跟你的孩子谈话。那这个关系才可以才可以联合起来。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你要常常打电话给她。要打电话给他，那要常常关怀他，要记得他的生日，记得他的那个什么，那个，问问他有什么需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那成年的孩子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看见他有一些坏习惯，你成年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些坏习惯，你不要想着再去管他了，改他，你不要再去跟他每次要去讲他。比如说，你看你知道吗？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儿子大了，我记得那个祖父祖母，就我们就是出去吃饭，然后就说，就管说，哎，你看你家说怎么他不会给人家倒茶，他不会给人家倒茶，就说好没有礼貌，就这样，那你都不要讲，这些东西都不要去讲他，因为你以前没有教导他。你没有教导他，你没有办法去管他。譬如说，有孩子很乱，房间里面乱得要命，你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在青少年的时候，譬如说像现在青少年，那房间乱得不得了，这些东西生活秩序都没有，那么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陪着他，跟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整理去做。那么我们常常是说。你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这有青少年的孩子，很多的时候青少年不是不能够管，但是比较难， 还是可以管的。那么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明确的教导，明确教导就是陪着他做一件事情，一天一天天天陪，陪着至少28天，最少天天陪着他。譬如说你要他把他的书桌弄好，你天天要陪着他，天天要陪着他，陪着28天，你要陪着他去做。那么他28天的时候他能不能自动做，如果不能够自动做再陪28天，一直到他能够把那个习惯建立起来，那这建立起来。所以呢越小的时候越好，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孩都是很小的，4、5岁的那个很容易啊，你而且你给他奖品啊，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给他 allowance， 有没有给他这个什么，给他零用钱， 干活的话会 有零用钱，那零用钱要非常小心的去使用，要给他对于很多事情不能够建立他贪财的心，不能建立他贪财的心，你要让他去建立他对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观念。我最近有一个孩子，他不念，他从国内来，他国内什么从， 一般他自己兜里有钱，他不用 啊， 比如要买个啥，你兜里有钱。 嗯，那个什么，那个他从国内来，那到国内来的时候，吃东西也不好好吃，那个时候那个也不喜欢讲英文啊，那教他讲英文也不喜欢讲，也不喜欢那个什么，做功课，很一天到晚都在电玩上玩，都电玩上玩。那么然后呢，也我教他钢琴，那来这上课呢也不练琴，练了一次两次，我就后来想办法。我就想一想办法，非常非常有用，就是给他打分，给他打分，给他分数，分数完了以后，他可以用这个去拿到他有的钱。零用钱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给零用钱，一个礼拜给他多少，一个礼拜给他多少。那么现在我们是说，你做的你在今天你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今天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练琴，你做功课，你没有去你没有看电没有看电视，你在那里你是去帮忙做你自己把你的房间整理好，所有的好的事情都是塑造你的一个 ability， 这个 ability 将来就决定你将来你的工作，你的人生的方向。所以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剪指上课指甲长长的也不剪，那么都要妈妈剪的，那自己会剪吗？所以我就讲，我说你如果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你指甲没剪，我扣你10分，你剪呢我加你10分。那如果你弹琴天天弹了，你暑假的时候你天天弹了给你1分，你 double 弹给你5分，就说你额外去做，你本来做你分内的，你额外做了，我给你 double 的这个。那么你这些给他积起来，我说那有一天呢，他就在外面看到，啊， 积起来有什么用？ 你看我你听讲完啊，积起来，那有一天呢，他妈妈就在外面看到他在那里讲，哇，有个很漂亮的娃娃，很可爱，19.99毛，他说妈妈我要这个，但是他妈妈不会教小孩。他说他跟我讲，他说他不会，他被孩子牵着跑，他整个被孩子牵着跑，我都看得出来他牵着跑，很小的小孩就懂得怎么牵着跑你，他一哭你就什么都给他了，他一耍赖你就什么都给他了。所以呢他的小孩子很精，把这个妈妈就被他牵着跑，我看他很苦啊。所以他说他那天福至心灵啊，想起来他说 OK， 他说你如果拿了180个 point， 那么你就可以有这个这个娃娃。结果你知道这个小孩怎么样，很快很努力啊，马上180个拿来了。他妈妈就说不对呀，我太早了，这么快就拿到了一个，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拿，我倒想说可能很难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所以他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让我来跟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180个 point 只能够拿一个塑胶娃娃，只能够买一个塑胶娃娃，我说你这个娃娃是19.99毛，你最少要积到280个以上，你才可以买到这个，才可以拿到这个娃娃。 所以呢，他就好了，他就说 OK。那你知道他妈妈说，原来他妈妈小时候不得了啊！我怎么去跟他讲？小孩子，你一定要在很多的事情上里面要寻求神给你的一个点子 ，creative idea。你这他妈妈就说没办法了，180个就马上就给他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么容易就拿到一个了，这么容易就拿到一个这个，他妈觉得心里不甘心了。那怎么办呢？你已经说出去的话，你不可以不，你说出去的话，你一定要算数的。可是呢，你想要去让他有一个这个这那个，你觉得、太容易了，太容易就拿到。那么你要你就求神给你一个点子，我就告诉他180个只能拿一个塑胶的。那么你这个你还280个以上，他就努力去做。那做到了280个以后怎么样？哇，他就很高兴了，就拿到了他要得的东西。最近他又有一个新的构想，因为我们平常孩子是饭来伸手，茶来招手，怎么这些那什么？ 衣来伸手，饭来招手。 耶，招手哈，对，就是这样。我们什么东西都给他预备好，他 take it granted， 他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观念。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些家长说，我说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喜欢名牌吗？要什么 Nike 的 shoes， 也不是只有到青少年了，要么一个 Nike shoes 去看了、那个50-60块钱，好、那我们就说等我们 sale 的时候买，对不对？等 sale 的时候买 ，sale 的时候买也是怎么样？也是20-30块、啊，也就是30-40块钱的 Nike 的 shoes， 那我们就说不行。按照你的表现，你只能够到沃尔玛去买，我带你去沃尔玛买。那不要，我要那个 Nike 那个哪一个地方的 Nike 的那个 shoes。 No， 按照你这个情形，你这样子也不念书也不好好念，那个什么没有好习惯啊，对人那么没礼貌，你到时去找工作2天就被人家炒鱿鱼炒掉了。你只能够去沃尔玛去买。所以衣服也带他去沃尔玛买，鞋子也带他去沃尔玛买，而且沃尔玛买的时候都是要，还有说我的原则是买减价的哈，减价的，就算去沃尔玛买也要买减价的。那么这样子他就有一个价值观念了。你要你的 life 是什么样子的 life？ 你需要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 life？ 你在那里课一天到晚告诉我说我要去买那 Nike shoes， 要去买一个那个什么，那有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去买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个皮带啊，听也就皮带，一个皮带就20几块钱。他妈妈说：“那妈妈买这种皮带，不买不能买的。”那他就跟你闹啊，不停的闹，因为他没有价值观念，他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是要由我自己的能力要去拿到的。他是把父母当做什么呀？当做一辈子当做衣食的一个供应者。那他这一辈子就是你什么东西都给他，你什么东西都给他。还有孩子。那从小的时候，在你家里有小孩子，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习惯，决定他一生的命运。一个好的习惯，你所以你有没有看他有好习惯？吃完饭，把碗拿到池子里去。那吃饭之前，把桌子给我擦干净，把这些什么东西放好，要给他责任，要从小要给他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小孩子很精啊，爸爸为什么不做？你知道，你这不是你会听到，为什么妈妈不做？那你要告诉你怎么跟他讲？你要告诉他说，这是妈妈要训练你，爸爸是他的妈妈训练他，我不要训练他了。I don't need to train your daddy, I need to train you, 因为你将来会 appreciate 我。那我不需要去训练你的妈妈，那你的爸爸，我需要训练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难了、觉得说爸爸怎么都不做啊，爸爸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啊，怎么是爸爸是怎么这个情形了、那就说退责任了，就说爸爸怎么做，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做，这为什么要我做啊，为什么、那你知道有一个孩子，他的爸爸腰有了问题，到听眼睛的时候他爸爸不腰有问题不能够割草，那么家里就讲说这样好了，没办法了，我们就要那个什么，就要那个什么，去请人来割草了。那那个时候就开一个家庭会议。 并不会，我们家那站着，你让他割草，特高兴。 Yeah， 那我是讲说这个，我是用这个去反映，就说我所讲的是说用个例子，然后就开始举一反三去转别的。那么他怎么样呢？他们就开一个家庭会议。很多时候家里要 discuss together， 你要做什么事情要跟孩子讨论。 让孩子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是他的 duty。 然后他就讲说，现在爸爸受伤了，被受伤了啊，爸爸不能够去割草，那我们呢就想要找一个人来割草，那一次割草是20块钱啊，20块钱哈、啊。那么那个听见觉得孩子长得大大的，已经是那个16、17岁的孩子，很壮实了。那这个，那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就是你知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来给我们割草？这个儿子就说，妈妈，我可不可以试一试？那我试了，这个20块钱是不是可以给我？他说当然是给你 ，of course 给你。那是你割的，我再加5块。那你说这个孩子，他会不会去做？他会去做的，那么你会知道，你要让他来开个会，然后让他知道说有这样情形。那么他是不是你是不是要给他零用钱？你也是要给他零用钱，你也是要一样给他这些。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要从他睡觉的时候，譬如说睡觉的时候，你给他房间里面放一个袋子。有一个那个叫做那个 laundry bag， 你说有一个 bag 是放浅颜色衣服的，有个 bag 放深颜色衣服的，你脱了衣服要洗的衣服，一个 bag 放这里，一个 bag 放那里，然后呢到时候 bag 满了之后就包给我拿到洗衣机里去，然后呢那个什么告诉妈妈，妈妈会到时候跟你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去洗，那么他就会洗衣服，这个是他的生活，这是一个孩子要从小的时候要教导他这些，然后要让他怎么样，让他去清理他自己的房间，清理他自己的东西，那这些都是从小叫做明确的教导。如果他没有，譬如说有个孩子回到家里来，听见几的孩子或者是小的孩子回来，书包一丢丢这里，那个鞋子一踢那里，然后呢也那个帽子给你丢到这个地方，那么妈妈每天就一面骂一面帮他拾，你看你又把他丢这里，跟你讲的不可以丢这里，你又丢这里，那么怎么样情形呢？你要给他一个地方，很多是我们老中舍不得花这个钱，你要给他一个地方，然后告诉他说，回来以后帽子挂这里，鞋子放这里，书包放这里，那么你回来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弄，他丢在，你不要帮他去拿，就跟他讲说，过来把这个拿过去，拿放上去，把这个拿过去放上去，每一个放上去，一连28天去做，后来就做，就变成他的习惯了，这是他的一些习惯，把袜子一脱，你知道吗？丢的就给你丢在那个地方，啊，你就在那里给他拾袜子，哎，你拾一面拾一面骂。那你为什么要去骂他呢？你骂他干嘛？你就跟他讲过来，把袜子拾起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去？所以你要一步一脚印的教导他生活上的习惯。那么像我女儿啊，我儿子啊，那你知道到了那个什么，我儿子到了大学的时候打电话来问妈妈，妈妈，那个 paper steak 怎么炒？他想吃那个叫做那个什么青椒牛肉，青椒牛肉。我就告诉他一个告诉他去做，那因为以前他在家里头教他做，他说啊我没有时间，我那他要他念书嘛，那他不做，可是呢他会知道至少有一些基本上东西，他知道他可以来要问妈妈怎么做，我就教给他。女儿在家里的时候，他喜欢跟我，他会做麻婆豆腐，因为他喜欢吃麻婆豆腐。他会做蛋炒饭，他会做那个番茄炒蛋，这他喜欢吃的。他会做那个什么鸡肉玉米汤，那他会做什么？他会做那个什么葱油鸡，那不是鸡嘛，放在那里面弄一弄，煮熟，拿着弄完了葱放上去，浇弄点油上去。那为什么呢？那是教他做的。这个孩子要有生，要有一个 survive 的，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要生存嘛。那么他要生存，你就像一步一步的教着他去做，你不要代替他做，你不要那什么东西都帮他做好了，那然后使他没有这什么，没有就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孩子是在这个，那么你的孩子在8岁的时候之前，如果没有教他什么叫做 set，那么你就一定要教他。你的孩子我不知道几岁了啊，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我昨天有一个 学校 最大的问题 孩子学 sex 不可以从学校教的，学校教他用避孕，又怎么避孕，学校里面教导的不是教导他什么叫做 sex， 学校是教他怎么样去 sex 然后不会怀孕。所以我们都认为说学校有教，所以 how to talk to your children about sex 是要从三岁开始教起。那怎么去教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小孩子是天真了，不懂啊，不是是的自己，你怎么去教他呢？他说最好的年龄是八岁，最好的年龄是八岁。那三岁的小孩子又开始好奇了，你就给他看为什么我是男孩子，我和女孩子不一样啊？那我是那然后有几个原则要教他。第一个，你的身体是上帝给你的，不可以让别人随便去碰你。除了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不可以让什么随便的人去碰你。那么就算爸爸妈妈，那么你还要告诉他，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child abuse 是自己的那 sex abuse 是自己的那个亲人了、啊、他们觉得亲人没有什么的。他说有些地方女孩子有些地方你是不准让人家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碰的，爸爸都不可以碰的。但是这他们都在三岁了，你知道三岁小时候 baby 你换尿布啊，你不会在三岁换尿布了。所以呢，我都告诉他说这些都要教导他，有些女孩子的地方这个不可以碰，男孩子也是告诉他说不可以让人家碰你这些地方的。那么你会说，哎呀，男孩子没有关系啊，你总觉得男孩子占便宜啊，那么没有关系啊。可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同性恋的会去乱碰啊、同性恋会去乱碰，还有呢，女追男隔层纱，对不对？你那个女的有，现在女的很多很开放的女人呢、啊，女孩子、啊，她就去乱摸你的孩子，一摸就跟她上床了，那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些东西不是学校不会教的，学校绝对不会教这些的。那么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只要教的一个情形，就是要教的孩子，就像我刚刚教他们的，就是在你结婚以前不可以跟人家上床。那男孩子要尊重女孩子的身体，要尊重别人的身体，女孩子自己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你只能够等到结婚的时候。那有些人说，师母啊，我很难讲哦，那如果我的孩子问我说你跟爸爸妈妈是怎么样，他说我们是结婚以前就上床了，那我怎么办呢、啊？那然后他说，那我怎么讲啊？他问我又不能跟他讲，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今天我是跟你讲你的事情，爸爸妈妈的事情以后你再跟我，我再跟你谈。爸爸妈妈的事情是，这是爸爸妈妈的 privacy 的事情，是我在以后再妈妈爸爸妈妈说以后再跟你谈。那么你要等到他再大，一直就是这样跟他讲，今天我只有这么多时间跟你讲你的事情，我没有时间了，有没有时间了？那你他就你完了，你还有没有时间跟知道爸爸妈妈的 story？ No, I'm busy， 走掉了。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是因为你在一问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他说问起我来，我怎么去回答？我就不敢讲，因为你自己做不到，你就不敢去 deal 这个问题，所以就不敢。所以呢，这些事情，这个他们说是八岁是最好，就用他的生日，他在之前就跟他讲说，我要告诉你一个 wonderful story， 那这个 story 是一个就是个 gift。这个 gift 是 wonderful 的一个 gift， 我会在你的 birthday 中。 我觉得东方的亚洲的孩子都晚熟，可能美国的孩子可能八岁他可能有点发育。 No， 这又是自己。我要跟你讲，昨天我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她的儿子九岁，已经看到了一些成人的那些图片。因为你所想的是老一套的情形，我们总觉得我们的那个时代，哎呀，我常常想我自己，哎呀，我那个时代里面我都晚熟啊，我对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啊。你不晓得现在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教孩子真难教？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啊，这个电脑啊，这些东西啊太快太多了。你的孩子没有，可是你的孩子的同学有，就同学听来的。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她说，哎呦，你知不知道我的那儿子昨天回来跟我讲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我那个同学讲有一个谁家那个同学女孩子 she is so hot。 那她说什么 she is so hot？ 然后就一外话讲说，妈妈你知不知道他们说他 she's so sexy， 你知道那个八九岁的孩子，你说 sexy hot 那这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知道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东西，电脑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些其他的孩子，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他去那个啊、那个叫什么？什么 party？ slumber party？ slumber party？ 他去了以后 slumber party 里面，这个爸爸妈妈看了一些成人片啊，没好好收，他就在人家家里睡觉，睡一个男孩子。在 slumber party 在人家家里过夜，就看了。那回来的时候，那个什么，好的那个什么，问来问去，问他说，因为妈妈还比较细心，有的时候妈妈不细心就不问了，就问他说你在那里做什么，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啦？哎，问说他们看了一个电影呢，问他看什么电影，他讲不出故事来啊，他说是什么电影名字也讲不出来啊。他说跟他讲，问了老半天，这个孩子跟他讲说，something about 那个什么，那个男人女人，seems they make love， 他才知道是这样情形，他就回去问他们有什么，他才知道说是成人电影。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那而且还有一点，我们的这个环境，就像你说的，那你都觉得华人晚熟。可是美国人早熟，你说美国人早熟会不会影响你的孩子？会影响的。所以呢，如果你不给他正确的这个性观念，他就开始从这些网络上来的性观念，同学来的性观念。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你会知道说，在学校里面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初中还没有上初中的小女孩，他们已经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有性经验了。他们同学常常在讲，哎，你有没有 first kiss？ 哇，他就告诉，哎 ，first kiss， 啊，他跟他讲，他说他就问他说，有这些的东西的，有这些的话，就这样问来问去的。那然后他们常常会 proud of 他们有这种经验，他们还很 proud， 不会觉得很 embarrassed， 好像觉得你没有的时候。像我女儿到那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她在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那研究所的时候，那他还，我就觉得说他开始穿衣服啊，穿得比较暴露一些了，就好像穿这种背带的这种，以前他还蛮保守的，看他选衣服都还蛮保守的，开始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同学大家都是这样子，要秀他的 sexy 嘛，就是要秀这些东西，他很性感。那就是受影响的。那特别是如果是他，人家一问起来没有的话，他就会觉得说你一定不够吸引力。你如果够吸引力，你一定有男生都会或者是找你上床。所以呢，这现在是我们这样子的环境。所以呢，八岁的时候就开要跟他讲。那要跟他去在他的 birthday 的时候就跟他，然后去图书馆去找书。找书，找一些这些什么这些，有一本书叫做《How to Talk to Your Children About Sex》，那是我介绍他们要看，他里面跟你讲几岁的孩子用什么方法，几岁的孩子用什么方法，两三岁的孩子怎么跟他讲，七八岁的八岁的小孩怎么看，初中的孩子怎么跟他讲，那么上了大学的孩子怎么跟他讲，那本书那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么你要去借一些书，比如说小的时候你就借那个生理构造，那因为他们很好奇啊。他们很好奇，他们就想要看嘛，看看这些东西，你就给他拿这些，好像把它当作学医的一样，来告诉他这些解剖男人是怎么样，女人是怎么样，那有些地方会怎么样，会有些什么样的情况，那他们那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性的冲动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那个什么来面对，那么也要告诉他那个谁约瑟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父母不是主日学老师教的，是父母教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这些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些东西让给学校教，让给主日学老师教，要父母教，因为这是你给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然后他会听到这是爸爸跟我讲的，妈妈告诉我的， 那这那特别是如果是男孩子，那爸爸告诉我的，那个他会记在心上这样。所以呢，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明确的教导，要一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些东西是这个什么，是这个有些东西是属于性格上的，有些东西是属于这个什么习惯的，有些东西是以一些尝试的，有些东西呢是希望他的怎么样，他要跟神的一个 commitment。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了，青少年你一个礼拜要带他出去，带他出去跟他谈话，你要知道他的朋友怎么样。我到大学里面，我女儿大学的时候，我还是问他，你高中的那个同学现在怎么样呢？这个同学呢，我都知道他的同学是谁。那么你看他的同学想什么话，做什么事，有些什么样子的情况，你就可以知道他自己会受到什么样子的影响。那这个是这个，而且你要问问他，你到底想学，将来想学什么啊？那我们的华人都很喜欢孩子学医啊，学做法律、做律师啊，去学做医生啊，做这些工程 engineer 啊，这样。那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你要去问问你的孩子，你要常常问问他，你喜欢什么？你在这些东西，你对哪些有什么兴趣？然后呢，你就要帮助他在那个方面去发展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兴趣。那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这个是我们华人父母的想法，他就一直觉得，他的先生是学医的，他希望他的孩子也学医，那么然后他就要鼓励他去学医，那孩子就觉得学医没有什么样子的动机，他就没有想出他就不好像是要学什么艺术啊什么这些，学那个学什么，那么那然后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子，我就有一次带他去短宣，到中国去短宣。那是一个医疗队，他带他去短学，然后让他看见这些近前的基督徒怎么样用医疗的方法去做传福音。他回来就会发现，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这方面蛮喜欢的，可他不知道，有些孩子他不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不晓得。那么我们不可以强加给他，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制造环境，就带他去一个短学。这个短宣看见这些那个什么业余不是这些医生啊，怎么样用他们的那个 vacation 的 time 那个其他的他们的休假的时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回来他就觉得说学医有目的，有不是像爸爸妈妈，有些我们华人的子弟啊会对父母有一个反感，觉得华人的父母都是逼孩子要学琴，要那个什么是那个学钢琴，完了以后还要学小提琴。那要进 orchestra， 那然后呢，你将来不是做工程师，就是做医师，就是做律师，所以做这些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父母没有给他一个方向，让他去怎么样，去发展他自己的。有些孩子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家的女儿5岁就告诉我，她将来要做律师。你怎么会知道啊？你就看他在看电视啊，他在看电视，就他爸爸喜欢看，因为他爸爸以前是学法律的，所以爸爸喜欢看 People's Court。 那你知道你在看什么电视，你的孩子都会受影响的。他看 People's Court， 那么这个女儿就在那里看，然后后来爸爸不在了，他也知道哪个 channel 哪个时间爸爸不在，他自己就开那个电视去看 People's Court。 我就问他，妹妹你看得懂吗？知道，我将来长大了要做一个公益的法官。我现在问他，我说妹妹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希望？他说 yeah， 他还是有这样子的希望在里面。所以他就一直啊，5岁就开始一直要。那么他是这样子喜欢的，所以就这样喜欢。那我儿子呢，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要去，他什么学校都不要去，他要去 Caltech， 因为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得了诺贝尔的，他念了他的书，他很欣赏他，结果他知道去的时候，那诺贝尔奖那个教授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是要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他一些环境，这些环境带着他，然后呢他能够去看见那个意义和价值，而不是要不然我们的这个什么孩子看不起我们华人父母，他看不起我们，他觉得华人父母很势利眼。那个什么就是要读这些东西，就是要赚大钱，很这些东西，他觉得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那觉得不没有，而且不 contribution， 不给政府被国家对国家也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很自私，很自私的去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这孩子你要跟你孩子有很多有一些这些沟通，要了解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或者是他到底你希望他能够见识一下不同的环境，这些环境，然后让他去从这里面就看到那些意义和价值，他就到时候他上了考进了大高中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他将来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做什么。所以呢，所以我就是说，我看你们这里面有那个像今年这个什么这个去年的时候选总统的时候。民主党推出一个奥巴马，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什么都没有，啊，那个什么那个共和党呢，推不出人来，推出一个摩门教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时候就有基督徒说了，为什么我们不会好好的造就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将来能，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的总统。你在那里，你大家一天到晚讲我爸爸怎么样，这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可是推不出来。那你说你去人家，你愿意选一个摩门教的一个总统吗？你又不愿意选一个摩门教总统，那么你怎么样呢？我们做祖父母的，我们也有一个负担，我们可以对什么？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孙子辈，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抚养他。所以父母第一件事情，你要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你要跟你孩子讲，从小的时候就要去怎么样，在睡觉以前就要跟他一起祷告。那你要跟他一起祷告，你要跟他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什么，这个他跟神的关系，要跟他一起祷告。那第二个，你的孩子从小就要带到教会里去，你一定要从小带到教会里面去，这是他属灵上的，这是他的这个他的需要。那第三个呢，你的孩子你需要什么？需要有你的好榜样，你要有你的好榜样。你爱神吗？你是侍奉神吗？那么你是在这个属灵的里面你追求吗？那这些东西你要给你的孩子也有好榜样。那么你要这三点是在属灵的上面，是给你的孩子最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我们说的财产啊，这是最大的财产，要遗传下去，你将来遗留下去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你的孩子现在大学了，他回到家里来，那么你会跟他讲说，妈妈，我们现在要跟你一起祷告。那你经常只睡觉，妈妈跟你讲几句话，跟他讲几句话，然后他就说，那你祷告就好了，妈妈希望给你为你祷告，你有没有说？你就在那里为他祷告。那你不需要要求他跟你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有些听见你的孩子，你叫他讲，他不要讲，他不喜欢，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不好意思在妈妈面前开口祷告，那么你就为他祷告。那么小的小孩子也是一样，你就为他祷告。那你为他祷告，你每天晚上你在神的面前跟他祷告，你求神给他，让他要有要那什么，要爱神，要让他好好的读书，要好好的，比如说你说要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讲，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华人不太会赞美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最多的事情，我们平常看孩子好好的，我们都觉得很好，什么事情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讲他们。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赞美我们的孩子，也赞美不出来。那么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赞美你的孩子，你就在神面前，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这么一个好儿子啊，给我这么一个好儿子啊，又怎么样怎么样，你在神面前感谢神，就为他感谢。那么他听了以后，他会觉得你就把你对有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品德啊，就说他，你说这叫做孩子以人为敬，他不一定是这样的。你就在神的面前说感谢神，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就想想看，他也不是真的很孝顺。 那么你在神的面前感谢神的时候，你就是感谢神，你盼望把这个孝顺的这个意念放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如果说天父啊，我的孩子很不孝顺，所以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孩子孝顺，他就气死了，他气死了，气死了。那可是你在神的面前说，哎呀，神啊，感谢你，你给我这个孩子，他真是好孩子，他孝顺，他孝顺妈妈，他爱妈妈。那他会怎么想？他说，哎呀，我真的爱妈妈不够，我孝顺不够，我觉得我孝顺不够，我爱不够。所以呢，你可以把你这些美德放在你的祷告里面，你跟他一起祷告，你说我只要感谢神给我的孩子这么上进啊，这么上进，那么这么好好，这么用功念书，那你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感谢。那么那他一听你感谢神，感谢神，他自己就觉得哇，妈妈这么样子，你平常都没有称赞他的嘛，没有称赞他，没有怎么样。那然后你就祷告，你说你知道我们都很爱他，Stepfather也是很爱他，就好了，就跟他的Stepfather也是很爱他，让他知道我们都是爱他，啊。那然后那个什么，他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我这个孩子真幸福，有妈妈爱他，有Stepfather爱他。那这样的情形，就是你要用一些正面的东西去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爱，让你的孩子是感觉他鼓励他，他鼓励他，要让他向上。那每次我去我那边，我跟我的儿子女儿祷告都是这样的，我都是这样子跟他们讲，我说上帝感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啊，我真是怎么样？那么 啊，有问题，有问题的吗？有的时候如果他事情已经变成那样了，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有时候你当他面去祷告两下，然后就起作用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说已经发展到 你说讲个例子，我比较清楚一点，讲个例子。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跟父母的关，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如果已经到了那种情形，就是说不是说我跟孩子一起祷告几次，他就能够扭转过来的那个时候，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持续继续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因为如果你不住的祷告以后，你知道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上帝想成一个魔术magician。如果有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没有牵扯到很多的人，只是你个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上帝很快就听你的祷告。可是如果你的祷告里面牵扯到很多的人，那么你就要知道，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可能问题一天就解决，要 take time。 那么这个 take time 里面不只是说是在你的身上，在孩子身上，在继父的身上，还是在什么，还是在很多很多其他客观的环境的事上。所以呢，主要的就是说你到底对祷告有多少的信心，还有你对祷告有没有一个把握，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相不相信神会给我们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那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一个你看看那个什么，我们讲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孩子又吸毒又卖毒又同性恋又得了 HIV 的那个，那么一个很惨的一个孩子，那么惨啊，我这看了我说真是好可怜，这么惨啊。但是上帝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个在哪里？这是个在妈妈祷告，妈妈几十年的时间记那个什么，记圣经的金句给他，记什么去给他，他都不看了，他拿了就丢了。那么你说，哎呀，如果是你说，哎呀，反正他也不看，我拿着我记给他干什么？那他有的时候还把那个机票给他买了寄去，他也不回家。那我就说，那么多钱呢，买机票好多钱，那我就不寄了。这就是说，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那然后你就会发现，是你知道你这个一定会带出一个结果来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会把事情弄巧反拙。也会弄在很多，但是祷告绝对不会把事情弄巧反拙，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会弄巧反拙，但是你祷告绝对不会，就是不停的祷告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这个 这个提到，我只提到说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父亲很多的时候，我是觉得华人的父亲有，如果是从小就是上一代已经是基督徒的，他已经是基督徒的。对，我最近跟牧师常常提，说很多牧师做事工做得很好的，都是牧师的孩子，做的福音事工做得非常好的，都是牧师的孩子。那做的在那个在美国好几个最大的教会，你是说 Houston 那个最大的教会那个就 Austin， 你知道他是牧师的孩子。所以呢，在阿特兰塔还在哪里，这是牧师的孩子。所以呢，对我们来讲说，因为他有这个什么，我有爸爸给了他的好的种子下来，这个爸爸就留下来，这个孩子就有出来，就是从那我们都不是从基督化的家庭出来的，我们没有父亲的这个好榜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父亲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拉着孩子的手，您的握着孩子的手说，孩子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算是牧师，他也不会。我每次去我的孩子的家里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一起祷告。但是牧师都是可以，我说他就做。那如果我没有的话，他就不会主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他爸爸没有这样子跟他做过。那我妈妈有，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你会发现真的是不同，是实在是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期望说，哎呀，我老公都不做，这种的都是觉得说都很难做。特别我们华人很多的在属灵的事情上，老公很多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是不做，他不知道怎么做，他觉得很尴尬，开不了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你看到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老夫老妻两个人在那里握着手祷告，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是一个见证。可是我们华人老夫老妻很少有，年轻的有，老夫老妻的很少有，很奇怪。因为什么？他们奉信主的时候年纪大了，那么他们一起在握着祷告，在外面握着手祷告，有这些。因为什么？因为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成长的环境里面带来了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障碍，原生家庭的这个障碍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最主要的，无论是一个 grandpa grandma 还是那个什么爸爸妈妈，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这个是一个很大。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期望放在祷告里面，求神来成全。比如说我跟你讲说，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吃菜，那然后他就跟他的孩子祷告，他就是说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就感觉到那好像每天祷告只要祷告，他的那个什么就自然的去试一试，就去试一下去吃。所以呢，人最主要的是要祷告。第二个就是说，到了青年级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我刚刚那个弟兄走了不在，你要明确的教导，一步一步一步的教导。到了青年级的时候，也教导是很难，但是呢还是可以去做。那么到了他已经20多岁的时候，你要全部放手，你要让他自立，要学习自立。还有一句话是 Love must be tough。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那种没有原则的爱，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爱。你这个软趴趴的爱，这个孩子带不起来。就 love must be tough。所以到了有的时候，那你看我跟你讲说那个，我们看很多的这个父母的为孩子的祷告，有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个妈妈可不可以常常跑去阿特兰塔去看我们说的那个很惨啊，又有那个 HIV 又什么这些的，她是不是可以一天到晚去跑去看她？就帮他去鼓去呢，没办法的，他不去的。他想不想他的儿子？想的，他是想的。可是他只有用什么？用祷告，用祭神的话，然后而且跟神祷告，神啊，把他的朋友都给他断绝掉。那这个让他那个什么，让他那个意思就是让他走投无路的这样子。他最后真的是在走投无路，在监牢的时候，他认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会起死回生的大能，你不到死地你就不能够回生。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爱不是坚韧的爱，我们的爱是那种溺爱，是那种软塌塌的爱，是让他越来越软弱，越来越靠着你。而且我们会觉得越来越靠着你，你会越来越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需要我，好，他独立了是不需要你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会这样感觉，他以前很需要你啊，什么都要靠着妈妈，靠着，那你就觉得我可以就给他很多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有坚韧的爱，然后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你，但是你必须要站立起来，靠着神去站立起来，不可以让孩子依靠我们，要建立孩子要依靠上帝，他有了上帝他就有了一切，他如果只有你，那么他只有有一天我们都没有办法永远陪着我们的孩子。那当他走到一个他的生命的交叉点的时候，他会非要神不可，那就是他人生的转捩点，那是他。可是不是表示说你后面的祷告没有用，你的爱就是用祷告去支持他。所以成年的孩子，你的爱就是用祷告去支持他，用祷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已经讲得够了，是 因为姐妹们有要预备晚餐。好，谢谢张师母啊，其实张师母、张牧师都有很多的经验啊，其实我们时间比较短哈，然后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切饭祷告，然后姐妹们还要预备一下吧，啊，都在蒸了哈，都差不多好，我们做个切饭祷告，然后我们可能再等个1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预备用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赞美感谢你，我们知道啊，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啊，先跟主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以至于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跟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帮助我们真的是用那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也帮助我们知道立定一些界限，立定这样的一个原则，以至于帮助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能够来依靠神，来顺服神。啊，我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感恩，也在为啊待会晚餐后啊汤牧师要给我们分享啊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这样子信息来帮助我们啊，为桌上饮食献上感谢，我们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啊，两位都很辛苦很累了哈，那我们先吃水果啊，先吃水果，开始晚餐。好，来。 谢谢，我不知道呢。我们家女儿在跟你讲呢，有人接近。我今天现在就觉得我佩服要自己。 应该。 现在有分享健康就应该健康。 下面的时间是 7点开始。 7点到8点。